世貌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ck 嘅先啦。我是小贝， 你要未来继续任由人。 Hello,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欢迎大家今个礼拜嚟到蓝天雪地。呢一集是农历年之前的尾二嗰集啊， 咁想即系拜个早年先。 拜，我谂应该留翻前一集先拜，你想拜都可以拜呢个早年嘅。但系我想话，但系喺拜早年之前咧，呢、這个 NBA 有嘢送俾我哋，我啱睇到咧呢、這个NBA 嘅 lead pass 咧，上一次圣诞送咗一日俾我哋咧。喂，今次阔佬啲，1月20号至到2月2号。都有一個免費的試用，大家可以用個 lead pass 嚟試下睇波。咁啊，兼且佢而家我其實冇收佢錢咯，都係為咗大家球迷咧著想，可以睇多幾場波啊。咁啊，又減咗價嘅，其實係而家個 lead pass 本來有兩隻噶嘛，有 premium 同普通噶嘛，而家價錢都一樣嘅。我買咗普通嗰、那個，我一有興趣想 upgrade 去 premium 都唔得咧，定係要再俾錢咧？ 係得嘅。系啦，我問到啦，咁啊補翻錢嘅啫，其實係。 哦，補翻個差價。 係補翻個差價，咁而家佢差價平咗，我覺得有機會。咁啊、嗯，好，咁啊，今個禮拜又每個禮拜其實要介紹下我哋對波有咩人腳噶。咁啊，我 Wilson 喺度啦。咁啊，仲有邊個你自己講下？ 我夏薩特啦。 夏薩特嗰啲 死唔斷氣嗰、那個。 死唔斷氣啊！ 我係熱火嗰個啦 ，Kit 啦。 我是上个礼拜的嘉宾 Dixon 啦。 是啦。咁本来呢我哋阿谦呢今个礼拜话是归队嘅。咁头先喺场边热身嘅时候佢再 惨嗌咗一声啦。哎呀 哎呀。再到呢整亲人十字韧带。 又要再坐啦。 喂十字韧带好伤喎其实。 喉咙嗰条十字韧带。 唔系佢就係话应该年近年尾啦佢就諗住卖奶卖多几集先。 是啦。咁我哋好希望佢喺呢个农历年后啊健康返嚟啦。咁因为你見到你而家好少講 Pisa 唔講噶啦， 唔係啊，個問題係咧，可能佢見到連太陽都可以贏到 Pisa 之後咧，就冇心情咯。 又冇心情，咁其實好少機會輸波嘅喎。好 ，by the way， 今個禮拜喂，即係冇咗你個阿 Kit， 係冇咗我 partner， 我 partner 去戲啊， 去咗放假咁啊。 唔係佢一講完之後。就即刻贏波啦！真係你啲不得不講，我都要再講。 佢唔上嚟就熱火贏翻波係嘛？ 咪咯， 唔係咁佢呢個禮拜贏一場就又輸一場咁樣啦、 啊。都起碼有個贏咋嘛？ 啊， 阿司機喺度佢都係全輸咯， 全輸 total loss 咁樣。 全輸嘅真係陰公。咁啊講翻喂，其實計上一集講咧，熱火其實都係個 focus 喺翻阿奧頓嗰度咧。 係啊。好開心、啊、我覺得啲人見到佢真係成隊波。 好開心啊！咁啊，係咯，啱啱喺佢再即係第二場嘅出場啦。咁啊，對 LA 嗰場啦、就破咗自己嘅今季出場紀錄，去到 長咗啦， 十分鐘。哇！呢十分鐘緊要，去到雙位數字啊，個出場時間已經咁啊，攞五分啊嘛，五個籃板又有 block ball 咁樣，咁啊。 有個粒波咁咯。 我嗰日有睇呢個 Now TV 就聽講波嘅，咁啊。追彼得就話：喂，其實對於奧頓嘅表現咧，佢哋係滿意嘅喎，即係我相信即係見佢走動、走位、防守、意識上咧，其實就唔似一個即係話冇打四年啊咁樣嘅球員啦。咁的而且確而熱火咧喺周邊即係嗰啲咁嘅綠葉球員啊。嘅即下滑之下咧， 好似醒咗少少。 咁奧頓走出嚟咧，的而且確係一個亮點嚟嘅。但原來奧頓咧喺簽熱火之前咧，我睇到段新聞咧、其實佢係想 retire 嘅喎，即係佢想退休啊，想唔玩嘅啦，已經灰到咧，灰到爆 啊！咁快諗住投降 嘅啦，係啊，投降嘅啦，已經唔想再打波嘅啦。我點知即係呢啲嘢絕境又逢生啦，咁樣 就有團火煲煲佢咁。 係啦，咁啱。即係佢話哇熱火又肯俾呢個機會，即係老想去試啊！佢俾呢個係最即係最俾個面皮啊！當然熱火佢用嘅就唔係錢，係用咗佢嘅位啫。咁啊俾個面皮，咁啊請咗佢翻嚟，咁啊話究竟試一試得唔得？而家去到季中啦，喂真係差唔多啦，因為呢個熱火隊覺得 呢個時候放佢出嚟咧，打完一場，上次講過打咗幾分鐘 ，check 過曬 六分鐘，今次係十分鐘， 十分鐘， 今次雙位數啦， 雙位數，咁啊覺得喂佢條腿 OK 喎，同埋的而且確你見佢喺場上面嘅表現咧係對版嘅， 係 只不過我覺得佢哋都真係好小心對待呢個真係玻璃人嚇，即係同埋呢個投資佢用咗呢個位，同埋亦都講明啦，我用你，我嚟唔簽百林翻嚟㗎啦，係啦，你同我打好啲咁樣。 唔係我哋打咗電話又真係有用㗎嘛，佢真係聽到。 係啦，係啦，咁啊OK 啦，咁啊話。 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喺熱火暫時呢幾場啲沉悶嘅打法之中，好似有翻啲氣息俾人睇下咯。因為我都覺得佢哋近排打得好沉寂，都唔似我舊年睇開嗰個熱火。 以前係你話上年喂呢、這個時候係講緊。連勝哇！呢幾多場幾多場咁樣噶嘛？咁啊，今年就呢，尤其是呢兩個禮拜啊，又連有連輸出現啦，又而家喂啱即係一場贏一場輸啊，就絕對叫做冇咗嗰度霸氣啊嚇。咁但係就話佢而家個成績就對一對咧，其實就話唔係。即係上上次， 喺東岸嚟講就真係 東岸其實真 係冇問題， 絕對唔驚嘅。基本上咧，你第二講緊樓下講緊係呢個速龍啊嚇，同埋呢個英隊啊，咁 都仲爭十幾場， 都爭好多場。咁所以其實佢唔會驚，即係樓下追到上嚟啦。咁其實只不過就係話佢會唔會再發力，究竟去追翻咗幾場啊？去想攞翻個東岸嘅第一位啫。 咁冇乜所謂嘅，到時睇第一都係睇到 final 先知，即係打到去 pay off 嗰陣時會知㗎啦呢啲。 嗯，今個禮拜嗰個 Dixon， 你今個禮拜有冇睇過啲咩波？又覺得？比較有印象啊，想講講嘅咧。 其實我有啊，因為我今個禮拜電視關係啦，睇好多 OKC 嘅比賽咯。 哦 ，OKC， 我啱啱今個禮拜想講，你睇咗覺得呢隊波 係 即係而家去到咁而家批即係叫 All Star 之前啦。咁好多時你見到其實啲隊伍咧係衝到即係叫直路啱啱一段直路衝到隊波好 fit 嘅。咁但係 All Star 之後咧，又好似係一個 break 咁樣㗎，係會咁啊。但係而家好明顯 ，OKC 隊波咧就係喺 All Star 之前咧，哇揼到個油門行曬嗰一隻嚟嘅。你睇咗呢啱呢個禮拜啊，尤其是有我中間其實都寫過哇，佢有back to back 兩場對住啲眼嘢，對完波特蘭。 應該話係好多場硬嘢，又火箭啦， 又火箭啦， 又勇士啦，攞最高54分啦， 係， 跟住又個波特蘭啦， 萬 事啦，咁其實佢都見到係著曬火， 掃曬喎，係俾佢掃曬喎， 掃曬， 五贏六場喎， 係啊，咁所以佢而家就跳咗去西岸嘅第一位啊，咁當然其實我見到佢同馬刺個成績一樣，但係問題係你見頭先講咗佢哋對身勁嘢咧。佢哋真係冇留守，兼且阿二少啊 Westbrook 咧係冇出場噶嘛。 係。 咁講講啊，因為我呢隊波其實我自己咧就幾喜歡嘅。我上年啦又講玩 game 啦，我係用緊呢隊波嘅嚇，我用呢隊波玩咗一個球季啊。咁本身我自己好中意杜蘭特啊，因為其實我覺得佢進攻係好全面嘅，一個六尺。 六尺十啊， 系啊，佢呢个标出嚟，我啱啱喺网页睇佢系标六尺九啫。咁啊，佢个小前锋位啦，但系喂佢大波，咁佢唯一我哋问佢进攻犯数系多到不得了啦。 系 啊，佢只要咧，我俾我一个名称，佢就叫进入咗佢嗰个 Durant time 嘅时候咧， 系 佢又好似 第四节嘅最后五分钟 Durant time， 佢拍住粒掣就好似 佢哋拍住粒掣啊， 系 你成队波。五個人走去 mark 佢咧，都係冇用噶。佢係可以喺唔同嘅位置射你，三分有佢鏟籃咧，佢又可以好高速，同埋咧佢即係由手長腳長啦，有好多即係佢嘅動作你都估佢唔到或者 mark 佢唔到啊。我見過譬如佢對呢、這個對波特蘭有一場。其實波特蘭一路 hit 住成場嚟打嘅， 係啊，係最尾先甩咗腳啫嘛。 係啦，喂，只要即係你波特蘭已經係我諗嗰一場咧，係要 keep 到個燒到個柴啊，成個火好痕咧先夠頂得住。 同埋咧，我覺得波特蘭佢難得地有個手將咧，白中係可以守到 Durant， 因為其他譬如金州啊、馬刺、even 火箭咧，都冇一個小前鋒上邊咧有一個咁高大嘅球員。 係啊，喺呢個位唔係好多人可以守，尤其是佢。 即係身高手長、速度快、射投射準，係基本上你佢要即係進入咗佢嘅狀態咧，你基本上冇得 mark 噶，基本上 都係越強越強喎。 係啊，同埋我想講嘅一點就係咧話，上年我對佢哋波失望咧，唔係話佢 pay off 第二 round 就已經fail 咗出去，而係上年啦，阿 Westbrook 傷咗嘅時候咧，我覺得對波，因為一路以來咧，我覺得阿 Westbrook 同佢咧就分擔咗一人一半咧，係對波嘅精神領袖咁樣嘅，好似是但冇咗一個咧，就對波就冇咗一半嘅靈魂咁樣噶啦。咁啊，今年我而家我覺得非常之高興就係為佢阿 Westbrook 傷咗啦，而阿杜蘭特咧。好 升咗咧， 升咗咧，系啊， 心理質素已經 OK 咗啦。 咗為佢冇阿 Westbrook 喺度嘅時候，佢孭曬呢啲責任， 單天保自尊咯，呢啲咪叫 係啦。咁但係當然有其他原因，有冇啱啱一陣我再講。但係問題係，我見到佢本來咧，而家今日佢嗰場對波士頓啦、就第一次咧，原來係 OKC 第一次咧冇曬兩名主將嘅，就係冇阿 Westbrook 啦，又冇阿杜蘭特啦，係啦、出場，但係今日照贏波啦，咁但係我想話就係佢而家咧冇咗 Westbrook 咧，佢可以孭到呢個得分一路都得噶啦，但係問題係佢可以做孭重啲啊，佢已經連續九場咧係過三十分噶啦，咁其實我本來好想睇佢今日嗰場波，咁咧因為今日咧只要佢再攞過三十分咧，其實就會平到阿 LeBron 同埋阿 Kobe 嘅紀錄，就是、連續十場咧攞嚇嗰三十分，同埋其實我係有如果你叫杜蘭特，即係如果佢有心去破呢個紀錄，喺呢個狀態， 係 啊，佢攞三十分其實真係執咁 正常， 係好正常， 唔係對面嘅波士頓啫嘛， 係啊， 係咯， 咁所以就平紀錄係唔難，咁我相信啦，而佢哋 OKC 亦都係對或者佢自己啦，對呢個紀錄唔會真係擺喺心度嘅，一有問題，不如話休息一下先，老想衝得太狠架車，咁同埋見到今日波士頓。喂，弱啲，唔使去到咁盡咁樣，就俾佢唞一唞啦。問題係除咗 KD， 除咗 Westbrook， 我覺得今年隊波整體實力係提升咗上嚟。係 啊，係深咗個深度。 係啊，嗰個板凳嘅深度啊。 係啊。 其實人咧，佢反而我覺得好似仲少咗個Kevin Martin。 係。 啊，就去咗 Timberwolf。 係。 咁先前我好奇怪，喂，哇，佢放走啊 Kevin Martin， 咦，少咗支炮喎、啊，咁因為 Kevin Martin 去到木狼隊咧，其實喺季初啊，啱啱去到12月一月之前啦、其實仲好好表現噶，但唔知一點佢哋真係又睇得到，一過咗年咧。就下滑咗啦， 剩咗啲啦， 個平均得分少咗五分，本來大概廿分十九點幾啊，跟住去到14點幾。喂，其實喺木狼隊咧，佢呢個下滑咧係好影響啊，見木狼隊而家個表現好飄忽， 係 嚇，咁的而且確咧，喂佢其實本身個後備力量已經唔夠噶啦，咁佢就靠幾個即係三大 Rubio 啦嚇，阿 Love 啦，同埋咧呢個 Pekovic 個 centre 啦，咁啊去頂嘅啫。喂，多一支炮其實就好緊要。咁佢嘅下滑又令到其實Timberwolf 嗰邊都有少少怨言，就喂覺得 Martin 喂唔係好用心喎、啊，咁樣喂冇留咁樣下滑喎、啊。咁呢個好彩定唔好彩啦，即係 OKC 就放棄咗佢啦，咁啊俾佢去咗嗰邊啦。咁而同時間 係咯 ，Timberwolf 都要佢要心理，即係我無啦啦俾人棄咗過去，你唔可能一棄咗過去，你又人哋心理包袱即刻，我打得好勇。 又會唔會調翻轉頭？喂，我俾人買過嚟，應該打翻啲爭氣。 天使近芙蓉啊！ 係啦， 係咯。 咁好啦，佢而家好明顯係唔開心嘅啫。 但係佢開季嗰陣時真係打得幾順嘅，而家係 好順好順。嗰陣時我一嚟咧話，喂 ，Timberwolf 其實今年終於有機會入翻 playoff 㗎啦。 係。 其實而家都未去到絕望。咁其實因為佢講緊。我上次講咧話，喂，呢、這個西岸第八位、第七位，真係仲有排爭嘅。係。咁啊 ，Timberwolf 係其中即係一個參賽者啦，我覺得係有機會爭到呢個位嘅隊伍。唔知，因為 容易講一 Timothy 又講兩句，喂，Kevin Love 個問題咧，其實都仲未解決，究竟佢想，因為佢一路表示係唔想簽約，唔係即係同埋一心諗住走嘅話咧，哇！咁你估即係佢自己一會唔會係好有心機同佢打埋嗱餘下嘅賽事？其他隊員都會 軍心上面 係咯，會冇咁齊心啦，對波咁啊，所以我而家就好難講話 Team Wolf 就可唔可以入到 Playoff 啦？睇翻 OKC 其實咧即係相反，頭先講緊爭第八、第七，而家 OKC 係講緊同你爭緊聯第一嚇、第一、第二，因為你見又同馬刺同波特蘭哇爭到頭崩眼裂，而呢三隊波其中一隊咧，我波特蘭咧，我哋之前話。其實佢個板凳咧係最弱嘅，咁啊，你好似話啊，你頭先最中意嗰個球員阿 Batum， 阿 Batum， 阿 Batum， 佢左手手指都有傷嘅， 有傷啦， 有傷在身。 我哋之前講嘅嘢出現 係咯， 啊，同埋你話你同我講過㗎，佢哋波點啊，今季咁多場， 佢哋都用緊 starter， 係啊，都係 用緊五個 選陣容都係一樣嘅，至今都係冇變過嘅。 係啦，咁我好個方面睇就話佢嗰隊波咧冇人傷過啊，咁啊打到而家咧。五條友仔都可以即係一路做先發，就做到而家嘅。咁、另一個難題咧，就其實就係佢後備其實可能真係唔係好夠人， 咁 咪變 化力不足咯。 係啊，咁啊， 即係人哋如果你嗰 打熟咗咧， 打熟咗係真係熟咗啊！但係你要投噶嘛，你唔係鐵人嚟噶嘛。 同埋咧，你俾對家 知道咗，知道咗大約你哋邊個射咩位，邊度射咩位，你哋一調咗兩個出去嘅話咧，嗱我哋就攞分啦。 同埋我睇觀眾咧，我都成日睇佢哋波特蘭啲波咧，我都知道阿 Batum 點樣走位，點樣接阿 Leonard 啲波咧，我都知啦。你諗下啲教練點會唔知啫？ 呃我部電腦㗎啦，有電腦計。 都知佢一定係佢傳啲煙班啊，即係啲邊線波啊，最好係佢啊嘛，都知道曬。 波特蘭其實要講又講兩句，要捉咧就未必難捉佢隊波，但係問題係佢成隊呢班球員咧都 fit 啊，即係好似呢個阿德智 average 咁樣啦。 係啊， 佢打嗰啲係好基本功嚟㗎，喺低位啊或者轉身投射，但係基本上佢嗰啲。位同埋有翻高大嘅球員，佢射得準咧，你係掹唔到噶。咁佢今年亦都 keep 得好 fit 啦，所以隊波你 keep 住同埋成隊波其實個狀態都很好。只不過擔心就係頭先講嗰位啲隊伍開季而家去到一半啦，要去一半噶啦，去到 All Star 嘅時候。一投完咗 All Star 之後翻嚟咧，其實你仲係可唔可以 keep 住嗰隊波向上咁走啊，或者 keep 住咗咁高速嘅手法咧？我覺得係唔可能噶。基本上你將嗰條橡筋掹到咁緊啊，哇！掹到得你掹到去 Payoff 已經殘咗隊波。咁啊，呢個要睇翻，即係同埋我又唔見到佢哋其實會有啲咩交易啊嗰啲出現啦、 啊， 係所以我係擔心波特蘭啫。咁其餘你話喂，馬刺其實都 馬刺都要傷咗個 Leonard 啊，嗰個 係啦 ，Leonard 其實都係成隊波啦，中間即係傷患有少少啊，有啲出入入啊咁樣，亦都冇計嘅。但係隊波佢本身咧即係打 form 多嘛，咁啊 佢個大腦我就覺得，除非你話傷咗佢個主腦啫。 係啊，同埋咧其實我未有時間特別去講馬刺啊，只不過我想話佢板凳深度咧，其實今年又強咗啊，佢。有之前東牛隊嗰個叫做我唔記得咗， 比連拿利，我唔肯定。 比連拿利 好似意大利嗰個意大利籍嗰射手咯，係咯。 嚟到其實幫到手嘅，但係最慘咧，上年阿 Green 射三分嘢阿 Green 咧就 嚇 咁就係下滑咗啊嚇。咁其實咧對波之前就話講緊喂，其實係嗰個希望咧都可能擺喺阿 Kevin Love 嗰度，就希望佢可以孭得對波再重啲嘅。咁如果有傷，其實影響咗表現咧。但係你見佢其實而家仲頂得好喺西岸嘅好頂嘅位置啊。咁如果佢隊波，其實我相信我係信阿波會教練嘅，佢會 調整嘅，同埋佢喺適當嘅時候咧，上年都係噶，佢到最尾啊，或者 季中啊、 下半季啦、啊，佢會開始收埋啲球員噶，登勤嗰啲啊，佢會收一輪啊，或者係 Parker 或者阿扎奴比利，同埋扎奴比利今年我見佢咧係打好咗， 係我覺得係 上年傷完啦，今年係投入咗嘅， 同埋上年佢翻到水準打得一般啊，係咪啊？即係對熱火嘅時候，所以今年好似 fit 翻啲。 我見到我唔知佢係咪覺得喂？登勤同佢今年唔知係咪會最後嗰年衝刺啦，咁啊佢哋總之我 OK， 我覺得阿扎牛比利都打翻好咗嘅，咁對波叫做有啲跌有啲起啦，咁啊拉得平均啲啦，同埋嗰對波打 form 啦，所以 keep 得到嘅，咁但係講都係 OK 先啦 ，OK 先咧，老實講係最冇 form 嘅一隊嚟啊，佢哋打傳統 NBA 球隊啊打法咧就係、是。邊個 fit 即係打邊個？ 個人素質 係啊，個人素質嘅。 係咯， 你有埋阿 Westbrook 喺度就更加係嘅。 係 咁 個人表現 係個人表演嘅球隊嚟嘅。咁所以我點解玩機用咧？玩機唔好搞咁多方法。我一大掉俾個球員，當鏟埋佢就係啦嘛。 即係好似嗰啲美式足球咁樣，即係嗰個有方法走得遠啦，即刻掉過去，跟住咧佢跑到去達陣咁樣嗰啲咧。 係啊。咁 即係揾只電筒咁樣。 另外有兩個球員，我係尤其是喺 Westbrook 唔喺陣中嘅時候咧，我非常之有好感嘅。 係。 其中一個 Reggie Jackson。Reggie Jackson 咧就第三年啦，第三年打咁其實好後生，23歲，6'3 point guard。咁咧其實佢上年咧。一路打嘅時間其實係即係都好少嘅咋，但係今年啦，咁當然 Westbrook 唔喺度啦，咁其實佢就以係個正選嚟㗎啦， 係 平均得分咧已經係去到 13.5 㗎啦，而家係上年就講緊 5.3， 當然出場嘅時間亦都唔同，但係代表咗咩咧？其實佢係已經佢係可以頂替咗一個正選嘅 point 位置。 嗯， 如果我講笑咁講啊，如果 Reggie Jackson 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咧，我係會將 Westbrook 放走咧，換一個。如果喺呢隊波，我寧願換一個更有實力嘅，可能shooter翻嚟去幫阿杜蘭特得分嘅。即係當然呢個絕對純粹係一個武性嘅講法嚟啊，武性嘅講法。 你以商業角度去諗嘅，呢個 係純粹商業角度。 商業角度係啦。 大佬阿 Westbrook 同埋阿杜蘭特係喺呢隊波都話靈魂人物嚟，佢兩個兄即係兄情如兄弟。 Westbrook 同埋 KD 係啦，咁呢個唔會發生嘅，只不過話俾你聽，喂，如果阿 Reggie Jackson 係可以打到去呢個 level 嘅，當然我覺得佢係仲有好多空間去進步嘅添， 係啊， 因為佢而家都係第三年， 第二年， 佢打嘅打法咧，我覺得有同 Westbrook 比啊，佢係 Westbrook 嘅叫做。未進化版啦，即係未進化 Westbrook 同埋清純版啲，我覺得 清純版啲啦。下邊佢會即係我覺得佢即係如果老 闆即係冇大佬 feel 啊 ，Westbrook 話曬都叫二少啊，同埋喺隊波個地位又有啲唔同嘅。咁佢喺隊波咁啊，佢自然都會哇，可能喺分波啊做助攻嗰方面咧，佢自己會擺多啲少少 focus 落去啦。咁但係佢得分能力一啲都唔弱， 同埋好冷靜啊佢。 反而如果譬如话 point guard 嘅话咧，助攻就比较即系少咗啲咯。 冇呢队波，我想话就算俾边个助攻都系冇乜助攻，因为就算你睇杜兰特咧，佢唔需。杜蘭特犀利在嘅地方或者恐怖嘅地方，佢唔需要你做攻勢俾佢啊。佢係一個自己可以由頭打到尾，一個對你五個嘅球員，或者無端端帶個波去到三分線， 後啲啲都仲得。 後啲啲突然跳高就射你，仲要係有一場咧，可以連中幾個三分波咧。你即係你唔使你助攻啊！或者呢隊波唔係我唔想助攻，我想助俾佢。 如果譬如話可以助攻嘅話咧，其實你唔使將個支炮，即係你記唔記得上一季灰熊搞掂咗呢個雷霆啊？點解啊？因為個人都知道支炮喺杜蘭特嗰度嘛。即係我已經 mark 咗你杜蘭特嘅時候，冇錯，你係要攤著你一個打五個，但係當我真係三個 mark 你啊，或者我真係揾一個好勁嘅嚟到封死你嘅時候，你真係少咗一半力㗎喎，大佬。 唔係，但係舊年啊，杜蘭特係因為冇經驗，原來。冇咗個 partner， 冇咗拍檔啊嘛！今年佢已經乜都有曬，我覺得心理質素已經。 如果佢今年譬如話有一個譬如話 有個 point guard 好似呢位阿 Johnson 咁樣，佢可以譬如話佢個助攻再進步多啲嘅話，咁佢可以分擔好多噶，其實係。 又講啊，就要同翻隊波嗰個打法 啦，係啊， 個 system 講係啦。 咁啊，只不過我覺得 Reggie Jackson 咧就絕對稱職啊，而家咁樣孭住呢個正選位咧，對波你見啦，冇差過。當然而家進入咗杜蘭特最瘋狂嗰個時候啦， 係啊， 就學你頭先話齋，喂阿亮，哇，俾人幾個孖你個老實講，我想話呢幾場幾個走嚟孖佢都孖唔到噶，係冇人孖到佢，去到即係一個極唔清醒嘅狀態。 咁但係 hot 到唔 hot 啦， 呢個狀態就保持，即係你話可以保持幾耐唔知，或者佢突然一發出嚟，或者可以 last 幾耐咧，或者 last 好耐亦都唔奇嘅，只不過。呢啲情況咧，最適宜都係喺翻 playoff 嗰度。 同埋，我覺得頭先你哋話啊，即係杜蘭特好似如有神助咁樣咧，有一個人係好重要咯。我諗 Wilson 都會想講呢個就係伊巴卡咯。 伊巴卡， 因為佢幫我做 screen roll 咧，真係哇！呢、這個咁樣嘅， 我覺得呢個踏實嘅， 呢、這個真係好幫到手咯，即係。 伊巴卡係絕對係呢隊波嗰個 security 嚟嘅，係啊，直情係即係當然伊巴卡。其實你見到呢兩年咧，我見佢進攻犯數啦，同隊波整合啦，係好咗噶。我初初嚟嘅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泥水佬啦，就專做污糟邋遢嘢啦，即係邊佢唔係真係好矛嗰啲啊，即係籃板啊，防守 得佢嗰啲就係 啦，攞位咁呢啲係佢做嘅嘢。但係而家整整下咧，其實佢喺進攻方面咧都有一定嘅即係叫做責任喺上面。 同埋佢幾準喎，同埋佢有三分喎，係咪咧？好似見到佢， 我 見 過 佢射三分。 當然，我相信你要數呢隊波，要射三分，即係唔知數 輪到佢嘅 第六都未輪到佢啦。 輪到佢嘅， 即係嗰啲真係神來之筆。但係咧，絕對你譬如喺呢個低位，甚至乎一啲十四至十六尺中距離咧，佢都有得分嘅能力嘅。係啊，咁變咗其實喂，如果佢一個叫做咁。硬正嚇嘅大前鋒位置，其實佢有埋個中距離啦，呢啲大前鋒係好難掹噶。咁當然佢如果有呢能力咧，咁佢最好嘅作用都係用嚟去揾多啲空位俾阿杜蘭特啊，或者阿 Westbrook 啊嗰啲去進攻啦。另外一個球員咧，其實我都想講嘅，就係呢個叫 Jeremy Lamb 啊。嚇就唔係 Jeremy Lin 啊，係就阿楊啊，我成日 講美國當美國當，放心 阿楊啊。咁啊，今年其實咧只係第二年啦啫。咁啊其實佢呢啲都唔係話渣嘅球員，因為佢係一二年嗰季 first round 嘅十二 pick。咁你知道喂，其實咧好多時喺第八啊到十零嗰啲咧，無端端有啲好好嘅球員走出嚟 嘅， 係好筍嘅。你過多幾年，無端有啲好筍就走出嚟噶嘛。咁佢係其中，我覺得其中有潛質嘅一個啦。 嗯、 今年咧，佢平均得分已經去到十分噶啦。上年其實出場時間得好少嘅啫。咁今年佢差唔多叫做一個第六人啊，或者一個叫做後補嘅得分 點啦、 得分點啦，係一個 shoot guard 位嚟嘅。佢係今年平均出場已經變咗由上年六點四。去到 22.2, 咁亦都當然受惠於 Westbrook 傷咗啦，咁要搵多啲人去得分嘅。但係即係呢一堆球員啦，頭先我未講啊，就算係 Reggie Jackson, 其實呢佢呢嘅三分能力呢由上年 23.1 去到今年 34.6, 同埋呢阿 Lam 呢 林比 係啦都係有 35.4 嘅，當然佢唔係一個好高，但係佢絕對係可以，你唔好放鬆佢喺外圍有三分嘅空間，佢哋係可以去嚼你嘅呢一波。咁其實你見到嗰、那個OKC 咧嘅火力係一啲都唔弱嘅。我同埋想話上幾次我講過，佢有一個非常好嘅內線組合，嗰、那個組合咧係。啱今年咧，佢揾嘅新人翻嚟啊 ，Adams 啊， 系 啊， 就 好嘢嚟嘅呢個， 好嘢嚟嘅。 系啊， 我都話佢基本上同佢另一位即係白人嘅 center 啦，阿 Collinson 啦，好似得出嚟咁樣。可能呢個係教練， 但呢個可能佢有機會係仲升華版都未定嘅呢個 Adams。 即係你覺得佢會有機會好過阿 Collinson？ 佢今年係新秀嚟啫，咁佢嘅前途應該 係佢第一年打喎，只出嚟。其實他打得唔少啊，都有十幾分鐘出場噶。佢而家即係我覺得佢已經佢嘅表現係攞到呢個教練嘅信任噶。咁啊，同埋喂，我頭先講伊巴卡，仲有呢個咧 p 帕金斯，我相信咧都係聯盟第一個腦殘嚟嘅，都係跟住即係我打見佢打波咧，其實好多時 cut 咗啲片段出嚟係 佢齋撞呢個就齋撞 弱智嘅，係有多好多動作弱智，啱 上即係 Shaquille O'Neal 嘅常客 係啦，常客嚟嘅基本上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又夠，佢係伊巴卡跟住孖 Q 嘅另一個 security 行孖必嘅兩個，基本上佢兩個唔係淨止喺場上，阿邊喺場上係個防守咧係做得到啦，兼且佢兩個係好鬼惡噶，喺場上佢好中意你試下同佢擁下撞咧，佢係會空， 我即 係佢走埋空 氣啊，二萬五即係呢啲就係呢啲人， 即係爛仔格多少咯。 喂，其實嗰陣時我記得啊，最尾都講過呢一隊球隊咧。 都有啲人有火， 即係當然你唔係專登請個人翻嚟係做爛仔，但係呢個咁咧係會有啲 chemistry， 因為老實杜蘭特好薄弱嘅， 係啦，同埋好斯文啊，好太斯文，始終都要揾一個即係硬淨啲，即係 幫咗啲污糟嘢， 都唔係污唔污糟嘅，而係亞詐少少嘅，即係唔好俾人哋食翻轉頭咁咯。 即係個 T foul 就嗱，我講俾你聽，你去鬧球證 T 入你度。 因為我見到 T 啲真係好君子，咁多年打波都係 好 乾淨， 斯文，佢有啲波全部斯文，佢都知㗎，佢個身體薄呢，佢都唔襟撞呢，佢都避呢啲嘢㗎啦，係啊，因為如果譬如話你撞多兩撞嘅話，散曬㗎啦，係咪先？ 啊 ，K D 薄啊，同埋就算 Westbrook 又唔係話好高大或者即係好肌肉型嗰啲咁嘅開單，因為佢講好講速度啦， 所以都要翻有翻嗰啲咁上下嘅份量幫佢即係開山劈石， 多啲家居穩啲啊， 同意。 即係你有叫做有前有後啊，真係叫做。咁所以對波咧，其實佢就冇咗阿 K Martin 啦。咁我覺得今年憑住佢呢幾個新人啊嘅表現咧，其實係幫對波反而即係冇減弱到啊。我覺得提升咗嘅。 係 佢起碼我覺得佢絕對係入會係一對波係入到去呢個西岸啊最尾嗰兩隊嘅一對熱門嚟咯。係。咁我係睇好呢隊㗎。係啊，咁其餘嘅你話球員啊，或者係之後，因為呢隊波基本上係我覺得佢唔會再加人換人㗎啦，就係靠呢個班底啦。 都得㗎。 傷，我覺得阿爭在咧，你去到之後，究竟譬如杜蘭特啱及而家佢今日 咁神勇咯，冇錯， 係因為個膊頭有傷。咁我最怕咧就係因為佢有砰砰聲咧開咗十。連續差唔多九場嘅，即係咁係咁開火啦，開傷咗啦。 即係知下油啦， 知下油啦。喂，今場就話對波士頓都係好彩啫。我因為到而家阿 Westbrook 咧係未話幾時出到嚟。 佢話想 All Star Break 之前啊嘛。啲少到嘢，少到嘢啦。 但係佢起碼 official 佢就到而家都冇講話係幾時，同埋佢未正式去參加練習。咁呢個。即係我純粹係擔心個名次啫，究竟因為西環真係爭到 一場就一場㗎啦， 即係一場一場啊，而家係咁啊，冇啊 ，OKC 今個禮拜冇得頂啊，杜蘭特都有機會咧 keep 住呢個係表現啦，同埋係會 pay off the month 啦，我會覺得係。 咁即係暫時杜蘭特都可以 keep 住 MVP。 MVP 其實一路而家開始講 啊，講 俾 MVP 啦，就係 LeBron 同佢。 因為立邦好似有少少放棄咗，即係佢係專注係要攞三冠咯，佢就冇特登要個人能力話 MVP 之類嗰啲咯。佢啲紀錄啊咩成，你對於 大多數 MVP 咧就一定係去到最尾就要睇翻隊波嘅位置 嘅戰績 係戰績嘅。係咁老實講，喂如果東岸同西岸比咧，如果你西岸帶到隊波係去到如果第一冇話第一啦，第二。咁同你東岸帶住隊波去到第二咧，就一定係有一段距離感覺。咁 你諗下，你馬刺對四支，火箭對四支，波特蘭對四支，係咪先？ 好眼淨啊，大佬嗰幾場。你平日對咩？ 你下邊嗰啲都係 對住你係七十六人四次，你對住 你下邊嗰啲都唔係渣，下邊有太陽嗰啲都係好堅嘅快艇，嗰啲都係好犀利噶嘛。 係啊，所以。冇得搞，咁啊，哇！今日講咗我講，即係因為好耐一路都冇講過呢隊波，今日一講啊，講到唔停一口。喂，除咗 OKC 做，仲有冇邊隊今個禮拜特別有嘢講啊？ 不如留翻下一節先啦，係啊。 留翻下一節啊？ 係啊。 好，咁留翻下一節先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 好嘅。